到的歌是来自彭佳慧《快乐的人请举手》。一般啊，字典上对快乐下的定义多半是觉得满足和幸福。德国有哲学家康德就认为说，快乐是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。真的是这样啊，快乐是一种很美好的状况，也就是没有不好或者痛苦的事情存在。你觉得个人和周围的世界都还挺不错的，你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这种很多人都想要的感觉呢？有专家告诉我们说，快乐是要主动去寻觅的，不是你站在家里坐在家里就能够等来的，你需要用你的心去追求才可以得到，就好像追逐你喜欢的女生一样。其次是需要扩大你的生活领域，尝试一些新的事物，最后就是要敢于追求梦想和希望了。当然你的梦想是要合理和具体可行的，千万不能好高骛远，因为你天生一副乌鸦嗓子，想要变成画眉鸟的话，可能还需要好好再考虑一下。继续听歌，来自大嘴巴，辣舌。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，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好音乐959，我所在你身边。 让你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，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，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。万物始于春，而成于秋。我爱春的耕耘，更爱秋的收获。今天是9月30号，好音乐959，我

是有没有权利放弃工作，有运气事业，有点收获，没时间说承诺，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，怎么做就怎么错。好女人不好过，坏男人有错，好男人不好做，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？女朋友离开我，我还有生活，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，活该我不甘寂寞。好女人不好过，坏男人有错，是整个社会的错，女朋友离开我，我还有生活，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，原谅我刚喝过，笑得太刻薄。谁都没有错，我喝了太多， 来自陈奕迅，这算是唱出了男人对情感对女人的一种态度吧。男人往往不满意女人对自己的看法，比如说在一次网球公开赛上，种子选手李娜输掉了比赛，在自省完成之后，李娜和记者们就聊起了婚姻和男人，她说不要结婚，如果江山不是我的丈夫，我想我们合作会更好啊，当然可能他是一个很戏谑的一个说法。好了，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，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苏芮不变的心。 如果世界会变小，如果时间会变老，我的心永远不变，永远不会无缘。如果天空会变暗，如果路途会变远，是否能回到从前，让一切重新开始？多少年错，多少岁月挣扎的我，曾经为爱付出所有，却转眼成空。当我紧紧握住你的手，抚平你心中的伤口，让我收拾旧日的错，伴你走出黑暗寂寞。当我紧紧握住你的手，曾经 像是旧日的错，伴你走出黑暗寂寞，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，擦干你眼中的悲痛，让我挥别昨日的愁，陪你走过红尘冷漠，当一切 再次失去，也许暂停暂停地叹气，心中暖意暖意再掀起，可知身边的我多珍惜你，心中的爱怎会舍弃，情若过去不要空等待，纵使被爱亦无错将来，情也有绝情无错对，难道永远去渡过唏嘘，会否一生一对天空海里的同行，无用计算昨日计算以后或一生，如能梦里有着我，梦还不错，全部爱已注入你心窝，也许一生一对天空海里的同行，无用记挂昨日记挂以后不抱拥尽情的爱，谁料到或会是一世的爱，为何未停未停下叹气，只想过去过去那伤悲，并未愿意给我真心一句，多爱的爱当会失去，情若过去不要空等待，纵使被爱亦无错将来，爱有热情也有绝情无错对，难道永远去独到